144集。呼贤禅成功入住到了王明生的家。为了更加真实，我没有给呼贤禅配手机，反正我们可以通过法术联系，要想见面只需要晃一晃我脖子上挂着的金铃铛就行了。他每天照常上课，我隔三差五去看看他，每次只跟他说几句话就走，造成我们关系不和的假象来。再有一天，我们甚至大吵了一架。15岁的少年正在叛逆期，一言不合摔上门就走，惹得周围的人纷纷侧目而视。我气冲冲地开着车走掉了。当然是司机卡，我没有驾照，我只是个小废物罢了。司机大哥扮演富家少爷的司机，十分尽职尽责，还安慰了我几句，让我别跟小少爷一般见识。我配合地揉了揉太阳穴。在晚上11点，呼贤禅给我脑中发出了讯息。怎么动手了？我在脑海里小声地回应道。呼贤禅可怜巴巴地说道， 我感觉到他走过来了，老婆，坐到哪步再喊啊，我怕我坚持不到那步。 乖，再坚持坚持，别忘了录像啊。 不能忘，我好怕，我马上就要被老男人玷污了。我不管，回家以后我也要玷污老男人。 我有底线呢，未成年人是不行的。 那刚成年的呢？18周岁刚毕业的男高中生的身体可比钻石还要坚硬啊。 别巴巴了，尼克，赶紧干正事儿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呼贤禅伪装成项链的摄像机拍下了录像，实时传到了我的电脑上。为了不让莫难更难受，我选择自己一个人观看直播。摄像头的夜视功能很强，广角360度。我看见一个人影畏畏缩缩地走进了屋子，先是看了看床头柜上放着的水杯，确保里面的牛奶都被喝完了。这让我想起来莫难那天晚上只喝了半杯之后就睡着了，结果半夜惊醒的事情。想不到这老王八蛋现在也进化了，知道他娘的检查这杯子空不空了。然后他轻轻拍了拍呼贤禅的脸，见到他没有反应，伸出了舌头轻轻地舔舐上了呼贤禅的额头、脸颊、眼睛、鼻梁，就像是一条准备吃猎物之前先给猎物做标记的肮脏的猎狗。我看的都要吐了，在脑海里呼叫呼贤禅，告诉他起床之后别忘了洗80遍脸。随后这个老变态握住了呼贤禅的手，拉下了自己裤子的拉链，把下体塞到了呼贤禅的手中，然后轻轻地发着喘息地动了起来。他的表情让我一阵反胃，甚至一度想要关上直播不再看了。在等他完事儿之后，仍然意犹未尽地起身去拿套子，回来之后把呼贤禅翻了个身，把套子套在自己的下面，揉了两把呼贤禅的屁股，兴奋的喘息声顺着监控传过来，充满了我的整个屋子。可以了，老公，现在醒过来吧。呼贤禅动了，他坐起身来，啪的一下按亮了床头柜上的小台灯，温暖的灯光充满了整个屋子，也把两人的影子印在了墙上。扶着生殖器的老师，影子高大狰狞，缩在床头的孩子弱小无辜，瑟瑟发抖。王明生笑着问道， 嘿嘿嘿嘿，怎么醒了？睡不踏实啊？用不用老师陪你睡呀？给老师看看你没长毛的小弟弟，要是比老师的大，老师给你舔舔。 呼贤禅看了他半晌，忽然笑了， 哼，是不是以为听不懂话也不会说呀？是不是以为我没拿手机没法报警啊？是不是以为我就算报警也没有证据啊？王老师，你可真是单纯的可笑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谚语，叫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进门。 我撬开了锁，带着莫难跟他的妈妈走了进去。莫难面无表情地打量着这个恶魔，王明生发出了一声尖叫。 你 你不是死了吗？ 在以前的时候，莫难甚至不敢直接去看他，现在却敢了。有了自己的妈妈，有了我跟吴贤禅，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勇气。 我死了？是啊，王老师，我死了，死在两年前，死在这张床上，死在教室里，死在你的手下，不是吗？ 随着莫难的轮椅逼近，王民生终于缓了过来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 我死了之后，你又祸害了多少个孩子呢？毕业照上，你把我们都圈出来，告诉明先生我们是受过你照顾的，是你一手悉心教导出来的，也是像对我那样对待的他们吗？你也教了他们，牛奶里可以添加精液跟安眠药，老师可以站在学生床边自慰，可以杀了自己家养的猫以此来威胁恐吓孩子们听话吗？他们学得好吗？他们也让你在教室里面操过吗？王老师，你说话呀！ 哼，你疯了！ 王民生快速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见我们没有人拿出手机来录音或者拍摄，快速提起了裤子，趾高气昂地说道：“ 你是抑郁症患者，你的精神有问题，你说的话是假的。”你们这是擅闯民宅，我现在就可以报警。 你还要不要脸？ 我不要脸，我要证据。 报警，现在就报。我淡然开口说道。他却拿着手机迟迟不肯拨通号码。 我这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啊。我要是报了警，闹到了警局去，留下了案底，你们未来的路可就毁了呀。 他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看着我。 哼，一个假装的生意人啊，一个假装的混血儿，你们来镇里要做什么？要来骗钱吧？我不举报你们，你们赶紧走吧。 报警啊，现在就报。你要是不报的话，我帮你报。我拿出手机按下了110，根本没有一丝的犹豫，也没有在思考。电话接通的很快，那边应该已经被白无山打过了招呼，听到我的名字马上就出了警。而在这回轮到我微笑了。第一，我不是假装的生意人，你可以查一下长生集团什么时候换了总裁。第二，我们不是没有证据。我走向了吴贤禅，把他脖子上的项链拿了下来，递到了王明生面前。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在项链之上，代表正在录制的红灯一闪一闪的。王明生露出了一个惊恐的表情。